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二十八集，我不想要帽子。一行人直接坐车去入住的酒店，楼下大厅很大，应该能盛得下这么多粉丝。上车前，蒋婉看见了文静的爸妈，他们从粉丝包围圈里转身走了，两个人年纪大了，背影透着几分寥落。他看向文静， 你看见了吗？ 文静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点头，哼。蒋婉握住他的手问他， 难过吗？ 不知道。文静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蒋婉忍不住心口一酸，碍于边上都是队员，他没有抱住他，只是牵着他的手放在唇边，亲了亲他的手背。文静也将他的手放在唇边吻了吻。 你们俩够了。 铜锣烧转头刚想说什么，就看见文静在亲蒋婉的手，他十分无语又十分现眼。 马上就到酒店了，就这几分钟也憋不住吗？ 他们坐的是中型客车，八个队员都在车上，几个人正在兴奋讨论刚刚文静比赛时的那一幕。听到铜锣烧的话，大家全都看向文静。文静认真地说， 我答应他，比赛完回来怎么？ 蒋婉伸手捂住文静的嘴巴，一张脸红得彻底。蒋婉深吸一口气，抬起潮红的脸问铜锣烧， 还有多久到？ 铜锣烧看了眼外面，还剩几分钟就到了。他转头冲蒋婉说， 快了，再忍忍。 文静看向蒋婉，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他捂住了嘴。他羞赧地瞪文静，文静不吭声了。下了车，蒋婉头也不回地往房间里跑，房卡在文静那，他跑到门口就捂住脸趴在房门上，文静从后面圈住他， 不用忍了，我们已经到了。 蒋婉通红着脸瞪着他， 你给我走开。 他从文静口袋里拿出房卡刷了卡进去，掀开被子就扑了进去，文静也跟着进了房间。没多久，蒋婉听见洗手间传来水声，她诧异地走到洗手间门口，打开门一看，文静正在洗澡。 你洗什么澡啊？我们要下去吃饭。 蒋婉整张脸爆红，文静湿漉漉地走出来，低头吻住她，嗓音透着雅意。 不去了。 不行，下面很多粉丝都在等你。 蒋婉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文静再次吻住。 铜锣烧会安排好。 可是， 蒋婉还要再说什么，却被文静堵住了唇。文静吻得汹涌又迫切。在台上，他看见蒋婉举着牌子，冲他笑得那样开心时，他就想这样，用力地吻她。那是他不曾体会过的情绪，直至现在他都不明白那是什么。蒋婉感受到文静由内而外爆发出来的情绪，汹涌的，热烈的，几乎要将人吞噬。他主动吻住他， 我会一直陪着你。 文静顿了顿，低头在蒋婉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 文静。 蒋婉喊她的名字，文静低头吻她的眼睛，嗓音含糊。 我不是对你有，我是喜欢你。 她眼角尽是泪，一字一句 极其认真地告诉文静， 很喜欢你。 我知道。过了很久，文静下楼给每位粉丝都买了饮料，还附送一句毫无感情的谢谢，场面又认真又搞笑。粉丝们一边抓住机会跟他合影，一边笑着问他手腕上的指甲印记是谁抓的。文静低头看了眼，摇摇头，不能说，他会生气。一句话让一群妈妈粉们爆笑出了声。下午还有4个小时的比赛，最后主办方会给参与比赛的每一支队伍颁发活动参与奖。文静下午没去，蒋婉2:30睡醒之后起来吃了点东西，换了衣服，就被文静带着去参观大学校园去了。 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选择的话，你会读大学吗？ 蒋婉走在学校的林荫小路，手里拿着一只雪糕，边吃边问他。文静手里拿着一瓶水，脑袋上罩着一顶帽子，帽檐下的额发很长，盖住了眉毛，只露出一双点漆式的眼睛。他微抬下巴，看了眼前方。不会。蒋婉抬头看了眼湖面，校园的环境很好，地面干净整洁，绿树成荫，从湖面吹来的风都带着夏日的凉爽气息。 很奇怪。 他走到柳树下，轻轻抚摸一根柳条。 一直以来，我非常憧憬大学，做梦都想到大学看一看。大概就真的是执念吧。 他松开手里的柳条，笑着转身。 我现在看完了，心里变得特别轻松。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。 你想上大学？ 不想。 江婉把吃完的雪糕丢进垃圾桶里，拿湿纸巾擦了擦手。 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我现在已经很好了。如果我读大学，可能会遇到另一段不一样的人生，或许会遇到很差劲的男朋友，或许会跟朋友闹矛盾吵架，或许一个劲儿低头念书到毕业都找不到男朋友，出了学校就是打工一族，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。 他笑着看向文静，目光柔柔的。 还有，如果读大学，我肯定遇不到你。 文静摇摇头。 如果你毕业出来做家长，还是有机会遇到我的。 好想打死他。 两人出了学校，文静准备带他去下一所学校，蒋婉却拉着他的手说， 不去了，我们随便转转。 两人就手牵着手沿着马路逛了起来。 文静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。 蒋婉说完，就看到路边有一家运动品牌店，他指着店门口的模特脑袋上的帽子说， 那顶帽子好看，你喜不喜欢？ 买东西应该是我买给你。 文静指着帽子问他，你喜欢吗？我买给你。蒋婉看了眼那款男士帽子，摇了摇头， 不喜欢。 他抓着文静的手，把他拉进店里，找店员拿了顶帽子，亲自戴在文静脑袋上。 买东西不应该分谁来买。 他拉着文静站到镜子面前，觉得这个颜色不错，又拿了一顶帽子来试。 我想给你买东西，想让你开心，你收下我买的东西我也会开心。 他一次性拿了3顶帽子递给店员，让店员包起来，随后冲文静道， 这才是买东西的乐趣。 文静若有所思地点头。从店里出来，江婉问， 你还想要别的帽子吗？我给你买。 文静摇头，我不想要帽子，我想要套子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